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的杭州早在隋唐之前叫钱塘，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那里有一池风景秀丽的钱塘湖而得名的。江南自古多名妓，钱塘的秀山媚水就曾经孕育出不少才貌俱佳的绝代红颜。南齐的苏小小就是其中一位。您别看这位苏小小流传至今，最有噱头的恐怕就是他名字前面的名妓二字。可是人家这位姑娘想当初在世的时候，可是从来都没有进过青楼。不光如此，苏小小才刚满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大红人了。很多大诗人、大文学家都是争先恐后的为他写诗作词。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这位从来没有进过青楼的名妓如此的与众不同呢？他有着让人羡慕的面容，他有着让人羡慕的才华，在众人追捧的光环下，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感情。短短十几年的光阴里，他体会了什么叫心如刀割，什么叫万念俱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西冷桥畔情悠悠，一代名妓苏小小第一集。说起这古时候所谓的名妓，其实并不是像咱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在古代，这名妓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生活所迫靠出卖色相维持生计的，另外一种就是只卖艺不卖身了，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如今的艺术表演者。您可别小瞧这样的姑娘，但凡能到卖艺不卖身的份上，那都是肚子里有点学问的，说起诗词歌赋，您得有独到见解才行。要是有点志向，想要在这个行业里头混成一个大腕，那您更得是聪明绝顶，才华横溢。否则那些找上门来的文人雅士也好，达官显贵也罢，人家冲你什么来呀？人家讲究的是精神层面的欣赏，要的就是这姑娘不光长得漂亮，还得有文采。苏小小具体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没有任何的文献记载过，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她出生的地方，就在钱塘的西冷桥畔 一户普通人家。打他一出生，但凡见过这孩子的邻居都夸，哎呦，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啊，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大美人。苏小小的父母每次听到邻居们的夸奖，心里头都跟喝了蜜似的。也是，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得俊俏啊？过了没几年，苏小小三四岁大了，话刚学利落，父亲就开始教他背诵一些诗文。别看孩子小，说话还是吭吭哧哧呢，可苏小小好像对这些诗文倒是挺感兴趣。每次老爸一说要教他背诗了，甭管当时玩得多高兴，立马放下手里的玩具就跑到父亲身边，学的是有模有样。街坊邻里每次聊天一说到苏小小，可就不像早先那样只知道夸她漂亮了。哎，你们看看吧，这闺女长大了不光是漂亮，肯定是个小才女儿。在父母的眼里，苏小小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苏小小也是快快乐乐的过着她的幸福童年。然而这一切幸福的生活全都在苏小小六岁那年改变了。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就在苏小小六岁那年，他父亲突然得了疾病去世了，原本一个完整的家庭就剩下这对可怜的孤儿寡母了。早先家里所有的开支全凭他老爹做点小生意挣点零钱过活，现在倒好，家里的支柱突然倒了，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子这回就更苦了。这娘俩每天的三顿饭到最后就浓缩成一顿了，这还不能保证吃饱喽。苏小小经常被饿得哇哇直哭啊，您说这当妈的看着能不心疼吗？瞧着眼前这可怜的孩子，苏小小的母亲真是被逼无奈。孩儿啊，是娘对不住你呀，你爹死得早，为了能把你拉扯长大，我也只能这样了。哪样啊？那就是苏小小的母亲决定去青楼卖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挣点活钱养活她这唯一的闺女。良家妇女突然到青楼卖笑，不用说都知道这笑容背后得流多少眼泪呀。年纪轻的姑娘挤兑你，老鸨子数落你，客人欺负你，想想这日子都难过。结果还没出三五年，苏小小的母亲就因为心力交瘁，精神折磨，一病不起了。临终的时候，老母亲拉着苏小小的手，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呀，唉，闺女呀，妈恐怕不能看你长大了，你命苦啊，这两年妈拼了命的给你攒下了一点积蓄，这以后的日子只能是看你的福分了。说完就把苏小小托付给了奶妈贾姨，闭眼找孩子他爹去了。那年苏小小才十岁大，短短几年的功夫就没了爹娘，突然变成了一个孤儿。每次回到家里，看到那些熟悉的家具，看到和父母经常玩耍的地方，苏小小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贾姨看着这个苦命的孩子，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啊。为了能让苏小小摆脱这种心理阴影，最后贾姨决定变卖所有家产，带着苏小小搬家。那个时候虽然钱塘因为交通便利已经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城市了，可是城西的钱塘湖一带却是大片荒凉的沼泽地，这个地方来的人很少，所以青山环抱，碧水盈盈，就像是闹市中取景的一块仙地，风景十分宜人。贾姨带着苏小小来到这里之后，就在湖山深处的松柏林里建起了一座精致典雅的小楼，过起了远离红尘的闲居生活。苏小小从小就喜欢读书， 虽然没有拜过老师，可是在诗词歌赋方面他却有着惊人的天赋。平时没事的时候，苏小小就和贾谊一起乘坐着一种特制的游壁车，欣赏着湖光山色，清风习习，杨柳碧波，湖面是清澄平静，山色清脆悦目。每当这个时候，苏小小都会被这美景所吸引，有感而发地畅吟几句。几年过后，苏小小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少女，尤其是她那一双水灵娇媚的大眼睛，看一眼就会让人心醉。这个美艳少女无遮无拦地畅游在山媚水崖当中，那画面就像是仙女下凡一般。苏小小那个时候可正是少女怀春的年龄，虽说自己长得漂亮又有才华，可是生活在这竹林深处，又有谁能欣赏呢？有一天，苏小小像往常一样和贾谊坐着游壁车出门游玩，就在刚出门不久，苏小小就发现几位风度翩翩的少年一直跟随着他们，还时不时的偷瞧他。这几年来，除了贾谊，苏小小从来没有机会和陌生人接触，这回看到几位少年对自己如此倾心，这心里头就不免有点得意，一时兴起便在车里做了一首诗：宴饮应召柳夹道，章台直接到西湖，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冷妾姓苏。这诗句里头说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告诉人家我姓氏名谁，家住何方。虽然没有明说，可是意思就是希望有人能够登门造访。几位小伙子一听姑娘这么说，当时就心领神会了，没过多久就敲开了苏小小的家门。起初这苏小小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可慢慢的几位客人的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让苏小小完全放松了心态。几个人是一边品茶一边谈诗论词，直到太阳西下，几个客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事儿过去没有多久，这城里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都在聊这事儿。哎，你们知道吗？这钱塘湖畔有个神秘的仙女儿，哎呦，不光是人长得漂亮，而且才华横溢，诗词歌赋那更是一绝呀。一传十，十传百，还没出几天的功夫呢，早先偏僻的西冷桥畔顿时就热闹起来了。随着苏小小的名声越来越大，上他这儿到访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起初苏小小只是想以诗会友，结交几个知己而已，可谁成想不光是那些名流雅士来找他，就连那些半肚子屎半肚子屁的有钱公子都找上门来了。苏小小看到这些肥头大耳的蠢蛋就恶心，于是就让贾谊帮他在门口堵着，但凡有这样的人过来直接就给轰回去。当时钱塘城里的巨富钱万才可是苏小小的忠实粉丝，为了能见上苏小小一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脸皮厚的比城墙拐弯还得厚出半尺去。甭管贾谊怎么说怎么轰，第二天他照来不误。几次下来之后，钱万才有点着急了，虽然还是没进屋，可他是撂着背儿的在门外头喊呐：我们家有的是钱，我把你带回家当我的小妾有什么不好的呀？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可以这么牛，我告诉你，你要是把我惹急了，可别怪我不客气。招惹到这样的小人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啊，尤其像苏小小这样的单身女子，身边没个男人无依无靠，万一要是碰到什么难事儿，连个伸手帮忙的都没有。一直陪在身边的贾谊心里也跟着着急，可是苏小小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当时的苏小小虽然从没进过青楼，可是就他那知名度，在当地也是红极一时啊。整个钱塘城里没有人不知道湖边住着一位才貌俱佳的姑娘，什么歌妓呀、诗妓呀，这样的头衔全都扣在了苏小小的身上。贾姨是个过来人，虽说苏小小的老妈临终之前留了一些银子，可是那点钱够干嘛用的呀？现如今的生活开支全都靠这些有钱的大爷们给，没有了他们，别说苏小小那点吟诗作赋的爱好了，就连吃饭都得成问题。照这么看来，人虽然不在青楼，可是跟那些卖艺不卖身的歌妓有什么区别呀？这样的姑娘可不是万年青，就说您有点才华，可是女人呐，到了岁数哪有不老的呀？谁听说过哪位大爷和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妈子高谈阔论呢？想到这些，贾姨总是一肚子不放心。我说小小啊，和你志趣相投的公子也不少，你不妨找一个富贵人家嫁了完了，好歹这辈子也算有个依靠啊。贾姨这话是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看到贾姨那副操心的样子，苏小小也心疼。贾姨呀，我明白您的好意，可是这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如果我肯嫁人，只要是情投意合，我才不会计较什么家世长相呢。更何况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呢，和这些公子比起来，我更爱这西湖的山水。如果让我嫁人了，就得天天住在深宅大院里了，那不成了坐井观天了吗？我可不愿意，这样多自在呀。可是，哎，可是这花儿哪有百日红啊？小小，贾姨只是担心你，我一个老妈子怎么过都行，可是你不一样，长得漂亮，又有学问。再者说了，你母亲当年临终把你托付给我，让我一定把你照顾好，我就怕着以后的日子过得不踏实啊。苏小小看着贾姨一脸的担心，也能体会他的心思，可是就为了这日后的生活可以有个保障，就随便挑一个结婚，那可不是苏小小能接受的。贾姨呀，您放心，如果您担心生计问题，我宁愿到青楼里做歌妓，也不愿意闷死在侯门里，好歹那样我人身自由，心也干净啊。贾姨和苏小小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不了解姑娘的心思呢？情窦初开的苏小小更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贾姨也是一边担心一边盼望，盼望那个能给苏小小爱情的人能够早点出现。这一天苏小小难得清静，就打算跟贾姨一块出游。初春的季节，山坡上的草是一片新绿融融，跳眼望去，整个大地就像是刚刚苏醒。这样的美景加上苏小小的好心情，一路上她和贾姨是一边聊一边乐。就在两个人刚刚走到断桥拐弯的地方，苏小小突然发现迎面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马好像突然受了惊，仰头嘶鸣了一声，抬起身子就把这位公子摔倒在地。苏小小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赶紧下车快走了两步，打算过去看看。这位公子看到有人驾车而来，赶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浮土，打算施礼答谢。可就在他抬头的那一瞬间，被惊呆了。车里探头的这位姑娘就像仙女一般，齿白唇红，面似桃花，绿鬓朱颜，柳叶眉。半分钟，这小伙子几乎都处于痴呆状态，直到苏小小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咳嗽了一声， 这位公子这才缓过神来，不好意思，谢谢姑娘过来看望。苏巧巧一看这公子的面目表情，扑哧一下乐了，微微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驾车走了。这位公子名叫阮玉，是当朝宰相的儿子，这回奉命到浙东办事，顺路才来西湖游玩的。没想到这趟游玩还能碰到犹如仙子一般的姑娘，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呀。阮玉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苏小小的车走得没影了，这才回过神来。如此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就这么擦肩而过呢？于是阮玉赶紧找到不远处的小茶馆，打算询问一下这姑娘的底细。茶馆里的伙计对这种询问可不陌生啊，自从苏小小出名以后，经常有那慕名而来的人跑到他们这儿来打听，所以伙计根本就不用把话听完就知道这公子是为何而来的。哈、啊，您说的是苏小小姑娘吧？她就住在桥西边，人长得漂亮，也有学问，出口成章，诗词成句的，像您这样喜欢她的人呐，多了去了。被伙计这么一说，更让阮玉来了兴趣。哎，小二，照你所说，这姑娘如此出色，想必也是出身名门吧？哎呦，哎，公子，您这话还真就是说错了。苏小小这姑娘啊，挺可怜的，她爹死得早，她母亲为了养活她，不得已到青楼卖身去了，结果没几年追随她父亲而去，也死了。临死的时候啊，把苏小小就托付给了他一个姨，叫什么啊？贾姨啊，贾姨啊，估计您肯定见过。但凡是苏小小姑娘出门啊，这贾姨肯定是陪伴左右。一边听着小二的介绍，阮玉这脸上的表情可就不对劲儿了，尤其是听到苏小小的母亲曾经做过妓女，就更是觉得可惜了。一边摇头一边叹气，就走出了茶馆。回到住处以后，阮玉这心思就像被搅乱了一样，满脑子都是苏小小回眸一笑的场景。虽说从来没有人能让阮玉如此倾心，可是苏小小的家世却很难让他接受。桥边偶遇过后的几天里，阮玉是看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最后没辙了，既然自己心里这么想他，他又是一个歌妓，不妨认识认识，也算是交个朋友了。于是阮玉决定第二天上门拜访一下苏小小。这里是话说天下，每天来见苏小小的文人雅士可不在少数，不过却从来没有一位能让苏小小动心的。然而乔边和阮玉的这次偶遇却改变了苏小小的一生。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心于你的永恒之美。